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嗱，我哋今晚咧就继续上一次，即系美食广元嘅阿弥陀佛呢个嘅圆通章。之后我哋讲到咧一百日得前为后，得后为前，就讲呢个庄严菩萨家唔系咁，唔系庄严唔系阿弥陀啊，即系大家咁打好两大家专门讲菩萨家佢细佬嘅事。你出家之后咧，我哋要闻法嘅，我要学法啫。咁啊，教好啲手计，个手读过两个手口舌意，身获法，莫到一切诸有情。正念观事欲顯空，無益之苦當遠離。咁啊，四句計啦，即四七得二十八個字啫。我相信依家一般人啊，一日就乜都過倍啦。但佢咧五百羅漢啊，教咗佢三年，做咗五百羅漢一個一個，唔知係五百人嚟教佢啊。三年佢都唔識。咁後嚟咧就只係簡單正學第一句：手口舌意身獲法。記得手口舌意就忘記身莫犯，記得身莫犯就忘記手口舌意。七個字咧就係一百日啦，得前就忘咗後，得後就忘咗前。咁當時佢大佬啊周利咧，即係大路邊生咧，佢話細佬啊，真係對唔住啦，你學佛咁辛苦咁蠢，不如你索性你回家還俗啊，你係居士學佛，可能唔好即刻學佛啦。咁當然咧，同大家就好難過，想唔到出家都唔得，佢就離開前面真正嚟睇殼。咁啊，咁啱就遇到佛翻嚟，佢就問佢哋做乜事啊？佢再講俾佢聽，佛話唔緊要，佢哋教我，佢話我教你啦。咁啊，所以跟住咧就教佢咧，就唔係啲手計啦，就係話咧，既然佢咁蠢，佛就知道嘅，就叫佢做啲修道工作，就叫掃地。自己收啲福結啲緣，咁啊過咗幾日咧，佢就問佢啦，佢話：大家，佢哋個手揸嗰啲係乜嘢嚟㗎？佢話我唔知哦，問大家佢問佢哋掃帚掃帚，即係掃把。咁啊佛一講咗好多次掃帚，你間你識得玩嘛？佢就讀得個掃就忘記咗帚。读不到找咧，就唔记咗个数两个字咋，佢都唔记得。其实我哋不嬲做啲 B B 仔啊，开始会讲，妈妈咪同佢讲啦，人哋叫咧咪数把佢都会叫啦。佢就真系唔得，唔得啦。咁啊佛咧，真系都冇佢办法，就将佢改一改。数找佢讲咪数够啊，够即系尘够，嗰个够即系土字边皇后加个皇后嗰个字。即係塵垢污垢嗰個垢，咁啊掃垢咧用掃帚咁嚟掃垢咧，即係咧佢啲總之有啲時分明白啦。嗱，垢就地下嗰啲邋遢嘢啊嘛，嗱咁啊掃乾淨啲邋遢嘢，地下咪乾淨咧，佢就了解到啊，如果我哋心中嗰啲煩惱垢啊，能夠掃得乾淨咧，就可以咧得到正果啦。咁用呢一個所謂呢個智慧乾去掃。咁啊，當時佛咧都知道佢有少少嘅了解咧，就教佢修行啦。咁啊，教佢修行咧，咁收俾人咧，佢話佛憫我愚，佛咧係憐憫我啊，係愚蠢，憐憫我咧即係冇咁嘅智慧啊。佢話佛憫我愚，就教我安居，教我真係安住一個地方，係靜靜地嘅，即係我哋入邊講係茅棚啦，或者小靜室啦。即係唔多人喺度，佢自己一兩個人喺度住嘅啫。咁啊，好好地喺一個環境清靜嘅地方，就做乜故事咧？就調出入息，呢個就佢就收呢個數息觀。我哋通常少少人收咗佢五停心觀啦，即係有五種觀啊，調停我哋呢個妄想心嘅，就係多貪眾生，就教佢收呢個不淨觀。多親眾生就教佢收到慈悲觀，愚痴眾生咧就教佢收啲嘅因緣觀，善念眾生咧就教佢收啲嘅數息觀。 帳重重心能夠收呢個念佛觀。咁有呢個五種觀啦，睇到呢個修行人邊一方面佢業障重，就教佢修啲咩行。嗱，咁翻呢個盤特加尊者呢只水道邊生咧，佢既然咁蠢，一句七個字，固然係冷殺咗兩個字，掃帚掃帚即係掃把啫。佢只記咗一個字就忘記咗一個字，當然就好蠢啦。點解咁蠢咧？就佢有個心散啊！嗰、那個心散啦，佢就唔得專一，所以學嘢就學唔到啦。咁啊，當時可能尊者就問佛個世尊啊，點解盤特加尊者真係咁蠢啊？蠢到啊！當時佛就講啊，佢話你唔知噶啦。佢話過去迦説佛世嘅時候，佢本身一個大法師，即係響迦説佛座下咧，佢係一個大法師，能言善辯，亦都有道德修養。亦都好有福，點有福咧？佢有500弟子，當然係唔簡單啦，係嘛？我哋家普遍邊有500弟子咁多係嘛？咁啊，既然佢係師傅，500弟子當然啦，佢哋就教佢啲徒弟啦。佢除咗教之外啊，啲徒弟有咩問題問到佢咧，佢唔識嘅固然佢唔答啦，就算佢識嘅佢都唔答。我哋話佢就貪論呢個法啊，佢唔肯隨便咧去教人，唔肯隨便咧去答覆人哋嗰啲問題，因為咁樣就錯咗呢個因果，叫論法論食，貪論呢個法，所以感到500以來啊，佢都係啦嚇，好蠢。嗱咁就所以我話咧，佛教嗰啲因緣故事咧，就唔係我淨係聽下古仔嘅，就係、是、要咧明白過中咧個道理。我明白呢個道理咧，身為一個教徒啊，當然你就唔可以邪知邪見亂講。首先你真係正知正見嘅，你明白嘅，你了解嘅，有人家就問到你咧，不管多少，你有時間就講多幾句，解釋多幾句；冇時間你就少解釋幾句。啊，唔可以話完全啦，唔理人哋，完全啦唔答人哋，一錯因我啦。咁因此我哋盤特加尊者咧，咁亦縮生咧，佢啊做個大法師，有幾百個弟子，弟子每問佢咧，佢就堪論，唔肯教啲弟子講經説法，所以就咁做啦嚇。咁啊，幾百世以來都係咁蠢。咁既然咁蠢啦，個心啊散亂啦，咁啊佛咧就教修呢個數息觀，就調停呢個出入息。調就調停，出入息就我哋個鼻息啦，一係出，一係入，一係一呼一吸。通常講呼吸，我哋就講出入個鼻息，一係就出氣，一係入氣。加點樣收數息觀咧？就係從一嘅數至十，又由十咧數翻個一。咁如此咧，一至十，十至一，咁一來一去啊，你個心專心於。这个数息数这个地息一至十十至一咁嘅专心于呢一种咁嘅数息咧，你个心咧就系冇咁散乱啦，所以就加个调出入息调停呢个出入气息。咁我时就观息，咁啊当时咧，同大家尊者啊，佢就听佛教啦，就我当时就系观察啊，即系作观。觀察呢個鼻息，一出一入，一至十，十至一，咁樣咧要調停，用呢種方法咧係調停我呢個散亂心，所以我是觀息啦。於是咁樣去收呢個所息觀，一至十，十至八，咁啊慢慢咧呢個功夫就純熟啦喎。嗱，如果冇功夫，我哋個心粗，嗰啲氣就粗。我哋嘅心细，嗰啲气息就细。你由于佢收咗个手息观，由粗到细啊，渐渐个心咧好微细啦。因此咧，佢就话微细就穷尽啦。佢个心咁样收手息观咧，佢嗰啲功夫纯熟啦，功夫到家，佢个心咧就渐渐微细。咁微细到咩程度咧？就穷尽呢个生住意灭呢个四相。生住意灭，我未曾讲呢一个地方， 呢個意思之前咧，就講下呢四個字。一般嘅博學識嚟講咧，生住要滅，就係、一切嘅事事物物，包括我哋嘅人，都係離開呢個生啊、住啊、要滅滅噶。所以呢四個字主要嘅解釋就係生就係表子法先非有呢、這個事情咧，就先未有嘅。否則我哋嘅人，如果冇父母啊，必須有我哋啫，或者一件物件。你啲張台唔做，一張台嘅，咁即係在先冇張台嘅，後嚟要有用台啦，你先去做啫嘛。所以呢張台未曾有之前咧，本嚟就未有啦。所以呢個生咧，就表示呢種法咧，在先就未有，咁啊叫做生，後嚟有嘅。住咧就表示法暫有用，例如我哋嘅人出咗世啦，唔好話太過長命啦，好似加唔七十歲，好普通醫藥發達。可以講，除非係不治之症嘅人，如果唔係咧，一般嚟講嗰啲小意思咧，可以啦嚇，醫得好嘅，咁啊行行地到七十歲，絕對唔係問題。嗱，咁你一出咗世之後啊，你就到六十歲死啊，呢六十年咧，你咪住喺呢個人世間咯。六十年之內，你就喺呢個人世間啦，咁啊佢哋住啦，例如張台做好啦。除非就抌埋佢啦，你話擺喺度唔理佢，就算白佢住啊，都有排住啦，唔係話一兩日住得爛啦。咁佢未曾毀壞之前，做好呢一張台啦，佢咪住喺呢個地方咯，擺喺呢個地方，咁咪佢哋住啦，安住不動。所以咪住咧就表示此一發現呢種嘢咧係暫有用，唔係話永遠唔變啦，係暫時有用。二咧就表示發非形。意識係唔同啊，漸漸咧轉變啦，唔同啦，咁佢嘅意思啊，就表示呢一種嘢咧，唔係仍然同舊時一樣啦。好似我哋嘅人，咁我今年八十歲，就唔係同七十歲嗰陣時啦。七十歲同家點樣變咗十年啦？唔死就算好彩啦。以此類推，人講 B B 出世，養啊養，佢就十歲啦。咁啊變咗咧，就 B B 都未曾會行到講話。突然間咧，慢慢栽培佢咧，變咗十歲啦。咁咪變咪變咯，又慢慢由少就變到壯，由壯就變到老，由老就變到死咗添啦。咁咪佢就變，因為二咧就表示法非形而唔係形形咁樣唔喐唔變唔動。嗱面咧就表示法後靜無，變就即係冇咗啦。嗱人即係話死啦。呢件物件咧，即係點樣就壞咗爛，爛到都不能用啦，要當垃圾啦，掉咗佢啦，直接都冇用噶啦。咁啊，就滅咗相滅，就表示法咧後定無。嗱，呢度係一般咧所謂生住意滅嗰種嘅解釋。咁加啲修呢個所識觀咧，啲以時觀識啊，佢不停咁咧修個所識觀一至十，十歸一。於是一出一入啦，咁啊佢就咧由呢個心粗，慢慢嘅功夫咧，個心咧就比較好微細啦。嗱咁嘅氣息微細啦，佢呢個心亦都微細啦。咁微細到咧，我哋研究窮盡佢咧，就離開呢個生住意滅。生就呢個氣息初初生起，住咧就呢個氣息咧係暫時的有用。二咧日子內咧，即係我哋呢個呼吸氣息咧，好快啫嘛，一吸一呼，一吸一呼，講真係話都冇咁快嘅。不過解釋就解釋，慢慢嚟解嘅啫。成日我哋一呼一吸，就包括有呢個生住意滅。初咗起就叫做生，起咗之後咁啊，佢哋住，慢慢咧佢哋轉變，咁就佢哋意，最後咧就歸於無，咁就叫做滅啦。所以由佢微細咁嘅窮盡啦，研究佢咧由粗到細，離開呢個生住意滅。諸行參謀諸行咧，其實一切嘅動作都係生住意滅。所以由佢哋參謀參謀咁嘅轉變啊。嗱，咁我哋佛教講呢個參謀就好細呢個數目啊，呢種觀念咧，呢種妄想話好細噶啦。我哋一念。就有九十個剎羅，我哋一念之間就有九十個剎羅，一個剎羅就有七百個生滅。咁所以你話呢個好微細呢個剎羅，呢個剎羅咧 就好微細呢個策略啊。咁啊變咁微細啦，到最後咧，即係連呢個微細佢都冇噶啦。佢呢個貫行攻心咧，漸漸由粗到細，細到一手嘅心住意念，通想到一切嘅動作都係拆落咁樣咧，係念念不停咁啊心念。嗱咁啊，觀到最後咧，就其心就豁然啦，即係定功心啊，佢個心咧就清淨啦，突然間豁然之間咧，佢就開悟。嗱咁呢處個境界開悟咧，就話斷呢個電話，證呢個初果，所以得大就無礙啊。凡係有障礙，就有呢個我執。咁加佢由呢個所識觀啊，觀呢個鼻識嘅出入，由粗嘅至細。咁你由細的就知道啊，都不可得噶啦。我哋嘅心就清淨，所以佢咧就得到咧大彈咧無所障礙，唔會俾呢個外境啊，俾呢個氣息咧係妨礙到佢。佢乃至就漏盡嗱，咁於是咧進一步由初果再用功就正二果。咁啊，再用功斷思惑煩惱就正三果，再進入斷四果，即係等於咧正呢個初果就斷呢個見惑，由二果、三果到四果阿羅漢咧，就將呢個九三界九地嘅思惑咧全部斷盡，所以佢就漏盡一切嘅見思煩惱，成阿羅漢就正到呢個阿羅漢果，阿羅漢咧。就是小乘的最高境界，就是斷了這個三界見思煩惱，在這個三界之中，在我的受生的地方，在這個三界之中自由來往，是三界中的聖人，是堪與受這個三界的眾生所尊重恭敬供養，就是阿羅漢的境界。為諸佛座下的因成無學，就是無學呢，那麼即是呢不用學了，那就叫無學。自佛座下呢，就是在地上佛的座下跟佛學習，你因成無學，佛一直印證他，你已經修這個所識觀呢，是證到這個出世無學位，在這個三界之中呢，你沒再有機會呢學習的地方了，你是三界裡面的聖人，證我兩果，所以說因成我呢得到超出三界，了生脱死，正到阿羅漢咁無學地位。嗱，咁啊，以上咧就係受訓問，從何方便入三摩地，即係從乜嘢個方法證入呢個三摩禅定？我就係咧佛教我修呢個所識觀，我是觀色，由粗至細，窮盡到生住意念，諸行參羅，其心複現。原來就得大無礙大智漏盡成阿羅漢，自佛座下因成無學，因此得到呢個證入三摩禅定。嗱咁啊，向下咧就求佛問：五十法界誰為圓通？所以佛問圓通，咁啊別人所證咧，我就不得而知啦。咁啊，以我判大家所證咧。就如我所證咧，就反色就純空，反色就反觀我哋呢個鼻色啦。你尋到呢個起處，尋唔到，咁明白到呢個鼻色咧，就係、是、如來藏妙真如性。純空咧，就係話歸翻呢個第一二空，歸翻呢個如來藏常住真心。即是地星就是原來藏性，地星就是呢常住真心，我反色反觀我們這個地星呢了不可得，不為這個外境所轉啊，歸翻於這個第一二空，那麼就反色循空，就思維第一，就是我所修的呢是最好的了。那嬌梵波提即從坐起頂得佛足，第二百佛言：我有口業，於過去世興隆三門，世世生生有傲思病， 原来是我一味清净，心地发芽，我得灭心进入三摩地，观微之知就非体非物，应念得超世间诸流，内脱身心就外围世界，远离三有就如鸟出笼。离垢消尘，入法眼清净，成阿罗汉。如来亲印登无学道，实为圆通，如我所证，还未全知，就思为第一。嗱，咁呢一段经文咧，就系属于咧焦凡波提尊者，就系观呢个舌根啊，而得意悟道。嗱，焦凡波提。亦都係佛座下咧一位尊者，咁啊佢咧，你有一種壞嘅習氣，有個口咧成日咁啊磨嚟磨去，就好似個牛咁樣，好似個牛咧，佢食嘢嗰啲別人就唔知佢有冇牙，我哋冇研究啦，佢食嘢就唔嚼嘅，咁佢就食啲草就只得含住一啖草。上颚好似上颚头咁磨下磨下磨下咁嘅，磨到啲草烂啦，先至吞。咁啊，即使咧佢唔系食草啦，即系冇嘢食啦，佢就咁嘅习惯就得咁啊，磨下磨下磨下咁嘅。咁所以咧，呢位尊者有啲咁样嘅唔好嘅习惯。点解佢有咁样嘅问题咧？所以佢就讲出啦。佢即從在起，整理中而不廢，即加罪業。佢話我有就口業，我有個口業。咁呢個口咧有兩種作用嘅，一種就係飲食，一種就係講説話。嗱咁，如果係飲食呢方面咧，我哋出家人有住一切一般嘅學佛嘅弟子受咗誤解嘅。大體上嚟講，佢都係食素嘅，即係話唔殺生啦，唔同畜生結冤啦，得以心地清淨啦。咁再從呢方面嚟講咧，我哋學佛嘅弟子咧，不管出在家，你受咗戒嘅咧，佢都受呢條戒，佢就食眾生肉係一件好事。嗱咁啊，説話呢方面咧，就當然你勸人家去誦經。勸人家去拜佛，勸人家去修功德，人家見道場，你勸人家去發心幫忙，咁呢啲都係咧，呢個口裏邊咧一種好嘅業力，善嘅業力。咁如果專門破壞人家嘅學佛，阻礙人家嘅學佛，阻礙法師講經，咁呢個罪過咧就好大噶啦，呢個口嘅罪過啦。咁家下咧就唔係講佢呢個口嘅善根好處，亦都係講佢呢個口咧一種嘅罪過。咁乜嘢罪過咧？係於蓋劫，蓋咧好耐好耐以前，即係從前咧好耐好耐以前，佢就興弄沙門。沙門咧，我哋講過咧，凡係修道嘅都係叫做沙門。咁咧，本來呢個沙門呢個名咧。就不是佛教專有名詞，但你在印度呢，佛未出世修行成佛，他本身有很多外道，修的外道法都是很多修行人，那一些凡是修行人都叫做沙漠，那後來佛出世修行成佛講經說法，那仍然用這個名字，就佛教裡面都是一樣，凡是修道都是叫做沙漠。如果講個中國話就叫做勤識，就係勤修戒定慧，就識滅貪嗔痴啊，以戒就對住呢個貪，以定就對住呢個嗔恨，以慧就對住呢個愚痴，所以就勤力咧修呢個戒定慧，就可以識滅呢個貪嗔痴煩惱，因此就叫做係沙門。如果你咁樣修行咧，你就佛教一個沙門。但是興隆沙門呢就是呢基本上那些尊者的從前很多生很多世以前我們住在一個廟裏面做小和尚即是初發生出家但是同住的呢有一個老比丘即是老戒呢 祝約的老菩薩老修行，他因為年紀大年紀老啊，咁當然舊時保護啲嘅牙齒咧，就冇今日咁好啦。可能嗰舊時從好遠好遠，可能連牙刷都冇嘅。咁啊，點樣朗口呢？其實我都試過，不過就唔係好長。咁啊，含一啖水，咁揾個手骨捽下捽下，咁就算係朗咗嘴噶啦。咩嘢都冇啊，牙膏乜嘢都冇，就係咁樣含一啖水啫。咁啊，捽下捽下捽下，咁啊，再朗一朗，咁就叫做係朗個口啦。當然咁樣朗口飯咧。那些牙齒就大有問題了，我們一下攞不乾淨就很容易有蛀牙，經過幾十年到幾十歲老人家很多那些牙都沒有了，最多剩下這個牙腳不壞不痛已經算是好彩的了，等於說那個牙面上面似乎牙應該就斷了，蛀到斷了，既然沒有牙吃東西就很成問題了，所以佢食嘢嗰陣時咧，好似得牛翻手咁啫，係磨下磨下磨下。咁我哋啲凡夫就當年做小和尚啦，其實佢都唔係有心嘅，都係講出啊，佢話老菩薩啦，你食嘢啦，好似牛翻草啊，幾好睇啊，佢得意就磨下磨下咁。咁啊，當時呢個老闆就好認真，佢話：你唔好亂講話小和尚。佢你招係邊個？佢話我就係表面係一個出家人。實際上我修行正到出世阿羅漢果啊！你咁樣毀謗呢個出世阿羅漢咧，話佢食咗好似牛番草咁樣，你做咗好大個口過，將來你會墮落受苦啊！嗰啲快啲慚悔啊！咁呢個小和尚亦都知道自己都太過輕薄啦，知道自己唔對，即係馬上求慚悔。雖然慚悔啫喎，咁呢種口過嘅習氣咧。仍然是存在啊，咁因此我兴隆三门咧，世世生生有啲咁牛屎病，就因为佢咧从此之后啊，虽然佢忏悔咗，都堕落到得五百世做牛。嗱咁啊，五百世做牛啦，就梗系有牛嘅习惯，有牛嘅习气啊。我哋做乜嘢就有咩习惯咩习气啦，系嘛？因为佢。五百世生生世世都是做牛，咁啊，有啲咁牛嘅習慣啊，有啲咁牛嗰種嘅氣氛，因此佢呢一世雖然做翻一個人，就正到出世阿羅漢果，但呢啲習氣牛嘅習氣咧都無可避免，佢有牛屎病啊，又同嗰只牛咧得閒冇事就磨下磨下咁樣，有啲種咁嘅病。咁呢種病咧，佢自己本身因為毀謗呢個老比丘食嘢，好似牛番草，做咗呢個口過，佢就五百世落到做牛。咁而雖然做人仍有呢個牛嘅習氣，牛番草磨下磨下咁嘅習氣。假如佢喺呢個人間啊，其他嗰啲唔識嘅、唔知道佢個來歷嘅、冇神通，知道佢呢種變咗係咁嘅樣子嘅，咪照樣同佢當初毀謗啊，又都得意喎、啊！你食就好似只牛番草咁，喺佢邊又做口過，即係話令到好多人做口過而墮落。所以佛咧見到咁嘅事，恐怕嗰啲人啊，唔知道佢呢個根本冇神通，知道佢呢個來龍去脈，因此照樣做咗個口過，因此墮落。所以佛咧。恐防有人咁樣對佢，所以就叫佢一上天受供養。因為人間嗰啲人咧冇神通，唔知道佢個來來去脈，從此做咩事。到天上嗰啲天人咧，佢有福。雖然咧佢冇，就算佢冇呢個修得嘅福，佢都有報得嘅福。凡係修五戒十善，升天咧，佢個福報就好大嘅，有神通。咁既然有神通啦，就知道佢咧從前為乜事搞到今日咧有呢個牛屎病，明白呢個內容去脈，就唔會毀謗佢啦。所以佢咧就叫做十大弟子中咧，佢哋受天共第一，喺呢個天上嘅享福。嗱，咁由於啊喺呢個天上享福，就好少嚟翻呢個人間。對人間事咧，佢就好少嚟噶啦。咁一路到釋迦牟尼佛去世入滅啦， 咁啊由摩他士尊者、摩难尊者一班佛嘅最近身嘅弟子，为咧佛啊所讲一生嘅言教，就结集成经典，流通于呢个后世。咁啊，当时在座一班佛门先弟，敬大可乐都有份参加啦。咁啊，家尊者谂下，佢话经凡波提尊者啊，都系个大阿罗汉，都系一个有修养、有德学嘅人。既然喺天上受天供啦，咁我就可以派人上去啦，请佢翻到人间，系负责大家一齐将佢一生嘅言教啊，咁啊结集成经典，流通于呢个后世。所以就叫一位咧，即系比较年纪轻啲嘅。亦都系正论我罗汉果嘅出家人，上到天上请佢。咁呢个年少嘅我罗汉咧，上到天上就同佢叩头，同佢顶礼。咁佢就问啊，我点解即刻同我顶礼啊？咁佢就话俾佢听，佢话释迦牟尼佛已经入灭，咁啊加释安难等大弟子咧，想同佢结集经典流通后世。亦都想請你落去咧參加呢種結集經典嘅工作。咁啊，當時佢就問啦：，我和尚仲在唔在咧？咁啊，佢就唔係釋迦牟尼佛啦，自己嘅弟子喎，佢係舍利弗嘅弟子，即係等釋迦牟尼佛咧，佢就徒孫，即係話係釋迦牟尼弟子舍利弗嘅弟子。咁啊，當時呢一個少年我同講過。因为你的师父舍利弗就不忍心呢亲眼见到佛去世，所以请求佛在佛未入灭之前，他自己先入灭，即是先去世，佛就许可。所以呢，不单佛去世入灭了，他说你的师父你的和尚舍利弗尊者呢，那么也都入了灭了世了。那当时他就讲一句，他说焦凡波提接足礼，十方清净大德真，像王已去，像子除，世尊入灭，我亦灭啊！所以佢就唔再翻呢个人间结集经典，就喺呢个天上咧，咁啊自己以种种嘅神通变化，喺呢个虚空里头咧变完神通之后咧，就自己用呢个火光三昧，自己焚身咁就去咗世啦。就落到不舍利佛人間咧，咁就供養，咁天上人間供養，咁呢個就天凡波提咧，一般嘅所謂所講嘅佢嘅因緣，所以話我世世生生有啲牛屍病啊，就如來是我一味清淨，嗱我有啲咁樣嘅病啦，佛就要教我修行啦，唔好再有呢種嘅病啦。咁嗱，呢個舌根啊，就係常味道嘅。佢有牛屎病，就個口有條脷啊嘛，做呢個口過。所以今日咧，佢做咗五百世之後啊，今世為人正阿羅漢都仲有呢個牛嘅疾氣，食唔入嗰條脷噶嘛，喺個嘴處咁磨下磨下磨下，呢個就舌根嘅問題啦。今日原來是我原來即係佛咧，就教住釋迦牟尼佛。开示我一种咧，叫做一味清净心地法门。嗱，咁咩叫做一味咧？佢就系啊，唔系话酸甜苦辣有味个味，亦都唔系一淡然无味嗰个味。咁啊，咩叫做一味咧？佢而家系观呢个舌根啊嘛，佢就反观呢个舌根啊，常味之性。我哋一般人呢個舌根咧常味道咧，呢啲係酸嘅、甜嘅、苦嘅、辣嘅，好食唔好食，有味冇味，而因味咧呢條脷啊，呢個知覺性咧，就喺外邊嗰啲塵境咧，俾嗰啲飲食嘅味道咧就轉咗去啦。咁啊好食嘅就不停咁啊夾多幾住，唔好食嘅咧就掂都唔掂下，咁啊一俾佢啲味道咧，咪轉咗去咯。因為自己咪造罪，真受惡報啦。加埋佢一味清淨，一味咧即係既然唔落於呢個酸甜苦辣嘅味道，亦唔係話淡然無味嘅味道。咁呢個一味咧就係反觀自己常味呢個知覺性，究竟 我哋呢個上帝嘅知覺性啊，係點樣嘅咧？係點樣生起嘅咧？從何轉變咧？問呢啲咁樣嘅修呢個半門咧，佢不修則已啊！佢一修咗半，即係反觀自性，唔係向外邊呢個未塵所追求。佢反觀自性啊，咁其實呢個未嘅知覺性咧，咁亦都係如來藏性嚟噶。本經所講亦都常真心啊。咁嗱，如是咧，佢依此呢個一味反觀常性嘅知覺性咧，日子耐啦，佢哋完全對呢個未塵咧唔會攀緣。咁咪心地清净咯，所以咁就叫做一味清净。呢种一味清净咧，就叫做系心地法门，就系、是、自性咧清净嘅法门。佢系呢个自性嘅修行功夫，唔系外表噶，佢完全有呢个修心嘅修行。反观自己呢个常味之性啊，系点样咧？我哋常味嘅时候，系边个去常味咧？咁我哋呢個知覺性啊，究竟係點個樣子咧？咁佢用呢種方法自己去修行，嗱咁呢種一味清淨嘅修行咧，就叫做清淨自性清淨法門，即係本源心地嘅法門。我哋修此嘅法門，能得到解脱超凡入性，就係一種法門嚟啦。我哋以呢個一味清淨嘅法去修行，能夠進入超凡入性嘅门，咁啊叫做心地嘅清净法门啦。就我得灭心啊，呢个心咧就系讲呢个缘类心。就我哋一般人咧用呢个摄色啊，我哋呢个摄跟常味就分别啦。其实呢啲又好食啲，啊嗰啲就冇咁好食，啊呢啲好味道，嗰啲又太咸或者太酸。咁啊完全咧就系响呢个网用呢个网心啊去分别嗰啲味尘。个好臭，但佢话灭心咧，就系话佢因为修到一味清净心地法门，咁啊功夫常熟，功夫耐啦，佢得到灭心就灭咗呢个攀缘心，唔再向啲外边嘅色尘咧多多去追求，而分别呢个酸甜苦辣，冇咗呢一种嘅妄想心，话我得就灭心。地入三摩三，我哋即系禅定，有禅定就冇呢个散念心，有呢个散念心就冇呢个禅定，呢个系肯定系相对嘅。但既然咧，我修到一味清净心地法门，灭咗呢个攀缘个妄想心，唔会再散念去追求呢个外境嘅地尘嘅酸甜苦辣好臭。咁样咧，佢哋进入呢个三摩禅定啊，所以叫话入三摩地。咁佢点解会有咁好啊？能够灭心入三摩地咧？点修法咧？系咪喺上观未知之，就非体非物，佢就观咧即系作观，未就常未呢个知觉性，观未呢个常未呢个知觉性咧。就非體非物，體就講嗰啲切緊條理，物咧就是、外面嗰啲味塵、嗰啲味道、嗰啲物件有味道嗰啲物。咁非體咧就係話呢個切根個知覺性，唔係從呢個切根而生。咁你叫非體點解咧？因為切根佢自己唔會講話我係條理，佢唔會咁樣講嘅。一定要有呢个味道，食嘢有味道，先至显出咧佢呢个作用，系一条理嘅作用。嗱咁讲话非体咧，即系话如果冇呢个物件啊，到佢个嘴俾佢食嘢嗰阵时咧，根本就冇咗佢呢个作用，显唔出呢条理嘅作用。咁啊，作用都尚且显唔出啦，咁啊，当然呢个味嘅结果性。就唔係從呢個攝根自體生啦，咁佢就非體啦。嗱，非物咧就是、我哋所食嘅嘢都係有味道嘅。嗱，咁啲有味道嘅咪即係物件嚟嘅咯。嗱，咁啊非物，我哋呢個攝根嘅知覺性啊， 唔係從呢個味道嗰啲物件而生，點解咧？因為嗰啲味道，佢唔會同你講我係鹹嘅，我係酸嘅，我係辣嘅，或者係甜嘅，佢冇咁嘅辦法講俾你聽。咁啊，點樣先至知道佢係酸甜苦辣咧？亦因為咧有條理啊，佢食嘢嗰陣時，先至顯出啊呢啲係酸嘅，呢啲係甜嘅，呢啲係辣嘅。而有幫冇人食嘢嘅時候咧，佢就唔表出話俾你聽，我係酸甜苦辣。咁啊，既然有人家食嘢，先至嚐到佢係酸甜苦辣啦。咁啊，如果冇人，如果人哋唔食嘢咧，冇嘢到嘴咧，就唔知道呢啲係佢哋酸甜苦辣嘅味道。咁呢啲物件嘅味道，即係尚且顯唔出來。所以我哋呢個味根嘅知觀味嘅知覺性咧，就唔係從啊呢個物質嗰度生起啦。咁啊，既然非體就唔係自生，非物就唔係從他生，亦都唔係由體物兩種和合而生。既然不自生不他生，不是和合生，咁就總理就叫做無生啊，無生就無滅。無生滅就不生不滅，咁啊以至不生不滅咧，為本修因啊，就可以咧就觀察自己呢個知微知性，非體非物，叫做一味清淨法門。得到咩好處啊？應念，我哋應此一念啊，觀微知知，非體非物嗰個原因之故，就超得超世間就得到咧，就超出。世間主流，主流就包括所謂三界的見思煩惱。有三界見思煩惱，就肯定是流落於呢個三界受生死，咁就叫流啦。好似我哋洗菜，因為呢個筲箕咧撈起嗰啲菜，咁啊蘋果水先就好臭，咁就叫流曬嗰啲水咯。咁我哋眾生第一樣有個見思煩惱。就是一定流落生死，最低限度啲正出世安乐因果，断绝三界意思话，先至冇咗咧呢个见思烦恼，唔再流落呢个生死，再受呢个生死嘅轮回。加为超世间主流咧，就我观未呢个知觉性啊。既然唔系从事根生。亦唔係從嗰啲有味嘅物衍生，亦唔係話有呢個色根同埋呢個幾和合共生，咁啊總名係無生啊，無生嘅心係清淨啦，所以我哋呢一念啊，就得到超越世間一切嘅諸流煩惱。咁到呢個時候咧，就內脱身心，就外圍世界身心。就指我哋啲眾生咧，有呢個我執，邊個唔係執自己係對噶？邊個唔係執自己咧係啱噶？有呢個我執就離開呢個身，有身有心就我哋眾生，有眾生就肯定有呢個我執、我見、我慢，呢、這個肯定噶，個個都有啊，只係輕重唔同。如果有人話我冇呢個我執啊，咁啊真係恭喜啦！但係呢啲就唔係個口講啊咁簡單啦，你真真正正啊係冇咗呢個我執咧，咁先就可以。咁啊，我執由呢個身心而有，加上內脱身心咧，就話佢斷咗呢個見思煩惱，仍然得超世間諸流，超咗呢個世間見思煩惱。即係出世安樂因果，就斷咗呢個我執啦。所以話內就脱身心，即係斷咗呢個我執。外圍就世界，咪世界咧就係外邊咧，所以一切形式色啊，所謂山河大地啊、草界人畜啊、江啊、海啊、河啊，呢啲屬於咧大地之所有嘅，係外邊咧世界所有嘅。嗱，我哋有我執。先有外面呢個世界嘅法則啊！呢啲係我嘅，啊呢啲財產係我嘅，啊呢間屋係我嘅，啊呢部私家車撈時攞時咧係我嘅，咁變咗咧 處處一切一切一切咧都係我嘅。我想用佢我就我執啦，但佢所執嗰啲物件嗰啲嘢咧，係屬於呢個世界啦，即係佢哋法執啦。今日內脱外圍，就係用功所得嘅。若果你唔係觀呢個知味呢、這個知覺性，非體非物，仍然得超世間諸漏，就冇法子可以做個內脱嘅身心，外圍嘅世界。內脱身心就是我執，外圍世界就是法執。咁啊，三界以內呢個我法二執斷咗，先有直摩羅漢啊嘛。呢啲境界、呢啲功夫、呢啲成就，完全係咧你作觀啊，收咗個觀門。觀察呢個常未呢個知覺性，既然非體非物，亦非和合而生。咁啊，總名呢個未根嘅知覺性咧，就係無生，無生從無滅啊，不生不滅嘅體就清淨。因此認此呢一念咧，就得到超越世間一切嘅見思煩惱漏，就可以對內自己嚟講啦。就斷呢個我執個內脱身心，咁啊對外即係身心所對嘅咧，呢個世界一切咧嘅法啊，亦都咧斷埋啦。有內就有外，有我就有一切法。加上內脱身心既然無我啦，所以外亦都係咧離開圍就圍留咗呢個世界，亦斷咗呢個法執，直至等於話咧，因為修觀。觀呢個知味呢、這個知覺性啊，非體非物，仍然得超世間諸漏，因此就得到三界以內呢個我法而執都斷盡。各位遠離嘅三有，三有咧就係、是、三界，所謂欲界、色界、無色界。呢、這個三界點解哋有咧？因為三界以內有煩惱，有業障。有生死，有輪迴，總係離開呢個三界裏面啊！一般講有二十五有，所以四周四惡趣，六欲定凡天，咁啊加埋呢個無想求羅行咧，一共有二十五種法，都係屬於三界所有嘅。加位遠離三有咧，就即是遠離呢個三界，因為我哋成上文先講啦。超越世間諸流，呢個世間就是三界嘅世間。諸流見思煩惱斷盡，所以內身心隨我執斷，外就係世界滅，即係世界空不可得，斷呢個法執。咁啊，三界個我法執都斷咗啦，咁啊遠離三界裏面嘅有嘅生死啦，我遠離三有。咁呢啲道理咧，好怕人哋唔係幾清楚，所以咪打個譬如，佢如鳥出籠，鳥就雀仔啊，咁啊舊時咧都好多人養雀仔嘅，就捉咗佢飲茶，咁啊揸個雀籠，咪托住咗只雀籠仔咗個雀仔，等佢唱下歌，呢都係人生啦，而且仲係一種樂趣嚟嘅。咁緊係揾個籠咧，就困住呢個雀仔，一隻走咗去一把。嗱，咁呢個雀仔就譬如我哋嘅自心，譬如我哋嘅本性，我哋嘅本性一年唔係真起妄，都唔知得幾多千千生生萬世，係墮於呢個妄想之中。我哋呢個本性墮於呢個妄想之中咧，就唔係咁容易脱離呢個妄想，而回歸呢個清淨自在嘅本性。就好一隻雀，除非你唔俾人捉住佢入個籠，俾人捉住佢入個籠咧，你想走咧，亦都唔係咁容易。除非你個主人放你，唔係有心放你嘅咧，一捉咗揾咗個籠，的確係唔係咁容易咧，再飛得翻去個天空啦。咁嗱，呢個籠就有大籠，亦都有小籠。小籠就係身心，大籠。就是世界啊！家觀未知之非體非物，仍然不知世間諸流咧。如果係冇咗呢個小龍，所以內脱身心就冇咗呢個小龍，外圍世界就冇埋呢個大龍。咁啊，大龍細龍都已經冇咗啦。 咁即係我哋個佛性咧就可以得到顯露出嚟，唔再俾呢個新生個我執、世界嘅法執所障住，我哋嘅清淨本性就得以自由自在轉離三界嘅有為身體，就好似乜？好似雀仔啊，離開咗呢個籠啦，從今又海闊天空，你任佢遊啦，唔再俾呢個籠咧困住佢，所以佢哋如鳥出籠，就離舊消塵。嗱，塵雖然都好有勢啊，雖然有勢咧，佢哋有樣你睇到喎。嗱，舊咧就係嗰啲好有勢嗰啲積啊，嗰啲邋遢嘅積，咁就叫做舊。所以呢個塵咧比較粗啲，就代表呢個變化。呢、這個舊就是幼細啲，係嗰啲邋遢嘅積嚟嘅，咁就代表呢個思幻。加埋離舊消塵，即係斷除呢、這個變思疑幻，咁就叫做離舊消塵。咁啊，點樣離？點樣消咧？就係、是、啊，修呢個觀未之知，非體非物，仍然不超世間諸漏，內脫身心嘅外圍世界，遠離三有啦。嗱，咁啊，三有遠離，所以咧，就修呢啲功夫啊，三有遠離，就粗嘅意幻、細嘅思幻，都已經咧消除咗啦。完全由呢個觀門，由呢個觀察，呢個常未知之呢個知覺性啊，就係常住真心。就是清淨直念，而這種這樣的觀門功夫呢，才可以離，就可以消離這個思惑的垢，是消了這個見惑的塵，那就叫做離垢消塵。就法眼清淨，法就不是講其他，就是講這個小乘的真諦法，真諦的道理。眼就是清大家的智慧，我們有一個眼呢，是我們看東西的，還有一個靈魂之窗，沒有一個眼是很痛苦的，看不到東西。加上我們的眾生被這個未曾轉了去，就好像什麼呢？分別那些很醜的味道，就好像、啊、我們的眼呢有眼病，有一陣膜呢這樣翳住，那些眼睛是看不到的東西。那就譬如我們這個真諦理，我們這個真諦的空理被那些我法而執所障住，那麼這個真諦理就不是那麼容易顯露出來。加上法眼清淨呢，就是因為離垢消塵，亦都是內脫身心外圍世界，咁啊，因此咧，正道出世阿罗汉果，呢、這个真谛嘅法理忽然显露出嚟，就好似我哋呢个眼咧，冇咗嗰阵膜啊，冇咗呢个瑕疵，冇咗呢个红筋咧，我哋个眼就睇得清清楚楚啦。咁就叫做法眼得以咧清净，即成阿罗汉，就成就咧小乘出世嘅阿罗汉果。他原來親引啊，登無學道，這個就變成大乘的無學了。如來真的佛親自印證我，從這個小乘阿羅漢無學位發菩提心，咁啊觀呢個知味之性呢，就是常住真心啊，就是妙真如性，從此發大心，唔單係證到小乘的無學，亦都呢進入呢個大乘嘅無學，所以佛咧就親自引證我登上呢個大乘嘅無學道。嗱，咁啊，以上咧就就佛問：從何方便入三摩地？咁啊，向下咧就佛問：五十八界誰為圓通？個佛問圓通，咁啊，別人所證，我就不得而知啦。如我嬌梵波提所證嘅咧，或如我所證，就還未全知的思慮，還未即是唯未，我們一般的眾生對那些味道呢多多的追求，就被這個味塵呢就轉了去了。 加還味咧，即係維味，維味即係維氣咗嗰啲味塵，亦即是話我哋個枝根呢個味根嘅知覺性咧，係反照自己呢個自身，就將嗰啲外邊嗰啲味塵咧除咗去，咁啊叫做維味，亦叫做還味。旋之咧，旋就旋轉，旋轉個滋味，呢、這個知覺性咧，離開呢個煩惱，歸於呢個清淨一心，咁就叫做還味旋之，就思維第一啦。咁樣就係我咧係最好嘅，我係想呢次得到進入呢個圓通，嗰、那個思維就第一。不令何初，即从在起顶礼佛中二百佛言：我初发心，从佛入道，索文人呢、这个呢、这个数字咧，你唔好计数数，读索索即系氹氹，不停咁样解。呢、这个我哋中国文学都有，都系咁样解嘅。索索追求，真系氹氹追求。我哋索索饮食，即系你不停咁样饮食。咁啊，索索睡眠，就你不停咁瞓觉。所以個索文咧，即係時時文咁解，唔好讀素文啊，讀索文。索文如來，説之世間就不可樂事，七食禪宗心思發悶，不過路中逐次相觸，舉身腫痛。我哋有知就知此心痛，雖覺覺痛，覺清淨心就無痛痛覺。我有思維。如是一身，另有相望，涉念未久，身心就不空。三七日中，诸漏消尽，食阿罗汉，得亲印记，法灵就无学。佛明通我所证，信觉为真，就思维第一。嗱，咁呢一段经文咧，就系讲呢个分明何初，系观呢个身根。而得正圆通，嗱，不能求个初。中国话咧就叫做愚疾啊，佢有多余嘅疾气。嗱，可能呢个疾气咧是有好有坏嘅。如果我哋有善根，所以有咁嘅善根，就我哋今朝可以出家，我哋可以学佛，呢个系好嘅疾气啦。我哋喜欢供养三宝。我哋喜歡放生，喜歡咧念佛，呢個係好嘅習氣啦。我哋喜歡咧啊，咁啊供養三寶嘅其他一切嘅功德善事，我哋喜歡去做，呢個係好嘅習氣。有啲咁嘅好嘅習氣，先去做咁多種種嘅功德善事。但係間不明菩所尊者咧，佢就唔係呢個好嘅習氣。就壞嘅習氣啊！咁壞成點咧？佢又親行，所以呢個心咧，成日都係驕傲。實質何錯咧？就叫做愚疾，佢仍然有呢個多餘嗰種嘅驕慢傲氣嘅習氣。咁啊，點樣傲慢法咧？所以不停嘅何錯，即從在起，整理係足地而百不二。嗱，不停嘅何錯。就是愚疾啦，即從在起咧，出佛言就係屬於咧經家罪言。咁啊，鄉下咧就講佢點解會有呢個愚疾？佢話我初發心就從佛入道，我就不明不初自己講嘅，初初發心從佛入道，隨從佛咧修道入道去修行。嗱，呢個道咧就有淺有深嘅。有呢個三乘道，即係我羅漢辟支佛菩薩三乘道，亦有究竟成佛嘅一乘道。咁家所講嘅咧，就係三乘道中嘅阿羅漢道。所以話我初發心係從佛入道啊，先先修行正呢個小乘果，咁從佛入道啦。個索聞如來，索即係小事，頻頻。不停咁樣聽到佛講開示，嗱咁啊，凡係出家咧，咁啊聽經咧，呢個一定要嘅。 你有咁嘅機會聽經咧，都係一件好難得嘅事。即係反正聽經嘅機會咧都冇嘅，唔單係人啊，畜生都要聽經啊！我咪講嗰啲得牛嘅故事俾大家聽咯。嗱，所以我哋今日我喺屯門養咗幾隻狗，睇門口嘅，因為郊外咧治安冇咁好，就養幾隻狗夜晚等佢睇下門口叫下。嗱，早期咧我仲上電，家下因為我中過風，電響又差，咁就冇上，仲冇上電啊。嗱，往時咧我上電咧，我有三隻狗，我一上佛殿咧，佢就跟住上啊。咁我就開始念靈咒咒咧，佢就唔喐，就趴喺個地下咧，咁咪喐都唔喐，聽我哋做靈咒咒。但係佢就十秒就心經，成個佛殿咧做到最後三皈依。咁依照我哋從龍規矩咧，三皈依大和尚就走啦，大和尚就離開佛殿去禮四聖。咁我啲幾隻狗都係一樣，等佢話可以打三皈依咧，佢就自己會走噶啦。你唔使叫佢噶，總之你一三皈依啦，好似佢識得聽嗰樣噶。你一三皈依咧，佢就自己走噶啦，你就喝住佢留都留佢唔住。咁就説明畜生都有佛性啦，畜生都有佢呢個文，有佢呢個耳根啊，佢都可以聽經聞法啊。咁亦都可以咧，作為日後係了生脱死嘅資糧啊。咁所以我哋出家。有機會咧，最好仲係要聽經，要多啲親近嗰啲善知識。所以我早兩晚咪講阿羅陀尊者，佢就最中意瞓覺。佛講經佢就瞓覺，唔得瞓就打瞓到嘅嘅聲打呼嘅。咁啊佛咧冇法子忍受，點解？因為佢係佛嘅堂兄弟，亦係佛嘅弟子。咁如果你做個師傅啊，做個堂阿哥啊，你都唔呵斥佢，你又點樣管第二個咧？所以佢就冇法子唔呵斥佢，就鬧佢叫做出出何為罪？螺絲躺急累，一歲歲千年就不聞佛名字啊！咁你話瞓覺幾大個罪過咧？所以我哋聽經嘅人啊，無論出家在家，你嘅來到聽經任何一個道場。又或者一位法師講經，你有機會聽咧，係一件絕頂嘅好事。我哋有一句話：一年一根就永為道種啊！即係你只係聽一次啫。例如講一部經，唔係講一個禮拜又好，一個月又好，你其他冇時間，你淨係聽一晚嘅啫。你聽呢一晚嘅經啊，呢個佛法嘅深奧道理已經種下。在这个白色田中里面，然后有机会白色这个听经文法的种子异能，你们直接就可以亲近善知识修行，成佛作祖都是靠你听这一次经啊。所以听经呢，千万不要睡觉，要提起自己的精神。如果睡觉睡得多是蠢的，我们变得做猪的将来会啊。所以我们呢同樣一句話，個民中和不起，就護法善神親。你現世就選福位，來生就墮蛇身啊！我哋從來之後出大體上咧，射邊張佢就起身啦。起身咧點知道佢咁咪打板？個板頭打咗五間打板咧，就交俾呢個鐘，即係神鐘無故之後咗先打鐘，夜晚就先打鼓。咁一聽見鐘聲就個個都要起身㗎啦，你洗面啊，唔係就唔夠時間上面。咁如果你聞鐘仲係和不起啊，你就聽見打鐘，你都唔係仲唔起身咧？咁啊，你點啊就護法善神親啊，叢林係一個修行嘅地方，好多嗰啲護法諸天善神、韋陀菩薩嗰啲護法善神，響呢個道場。亦都保護嘅，使個山河清靜，海眾安和。咁如果你聽到鐘聲，你都唔起身咧，仲係慢慢摸摸咁咧，嗰啲護法善神就唔高興親，咪即係唔高興啦。咁啊，如果佢都唔高興咧，佢就點樣護你個法？佢就點樣扶持你咧？咁既然護法善神 看住你不起身，他不高兴，他不负你的法，那什么后果啊？那么现世就选福位啊。我们成日修行无非就是修福不修智慧，有些人成日喜欢多瞓，瞓到糊里糊涂，冇晒呢个智慧啊，仲边次有福修到咧？所以话现世就选呢个福位，死后咧堕落做蛇身啊，堕落做蛇啊！我哋有到话佢死蛇烂鳝啊，好似今日冬眠，今日开始咁，今日而家立夏啦，冬季过咗去啦，应该嗰啲蛇咧系出嚟活动嘅时候啦。即是说这个冬季未过呢，他就身上没有毛了嘛，他怎么出来接受到你那些寒的天气呢？所以他躲在那些地下洞里面呢，那么就过冬，因为地下洞暖一点点。那么如果你睡一次不动，就好像那条蛇啊，在一个洞里面过冬，几个月动都不动下，又不出来搵食，这些就是那种呢喜欢睡觉，用轻经不打精神睡觉所得的果报。所以这一点充分入道很重要，索文如来说诸世间不可落实的索文，既然跟佛出家入道一定要听经，索文即是常常这样闻到佛讲什么，说诸世间就不可乐事啊！世间唔欢喜嘅、唔快乐嘅事太多啦。我哋一般嚟讲，就系三苦八苦，咁离唔开我哋呢个众生嘅执着，呢、这个我见，呢、这个我执。因为一般嘅人有呢个我执，有呢个我见啊，处处继续呢个我，佢就忘记咗呢个生老病死种种嘅痛苦啊！所以佛呢对那些小乘弟子怎样讲都好呢，都是讲这个世间呢是痛苦啊，没有这个快乐的事啊，借此呢让他们破这个我执，我见不好那么深，都是完全呢听佛开始世间的不可乐的苦事啊，索闻即是常常都听闻。佛呢对这个小乘弟子呢是常常都是讲这些道理啊。那么既然常常那么听佛呢讲这些道理呢，那么当然他们用功了，不停地自己的作用啊，这些道理是不是真的呢？人家是不是真的痛苦呢？所以他们行住坐卧啊，他都离不开这种问题，行住坐卧都是修行啊，所以说七食禅宗心思法门，他虽然他有食黑食，即是中毒黑食，他的行住坐卧的心呢都想念这些佛所讲的不可乐事的法门，时时都不会忘记，其实呢你警惕自己，人世间的苦啊没有一样可以快乐的，要自己的警惕啊，他时时的心呢虽然黑石头这个路中行紧，他的心心念念呢是思维佛所讲这个法律对不对呢？行住坐卧都离不开这个话头啊。那么由这个黑石城中作为心思这种佛所讲的不可落实的法门，就不知不觉之间呢就受了伤害的不觉路中就独自相中，不知不觉之间走到路边呢有条有毒的刺啊，那么刺入他这个脚里面，因为这条刺呢是有毒的，当然呢这毒一反呢你有肿你有痛，所以就不觉独自相中，就举身肿痛，不单只是脚毒到的地方痛，那些毒呢走遍全身呢，当时全身都肿痛，有肿你有痛，当然是一件苦事，正在听佛讲这个世间不可乐的苦事，正在心思法门 真係呢個苦事就嚟啦。亦都可以講咧，聽法之後，佢咁樣得到呢個苦事嘅內容，對佢呢個修行人咧，係一種嘅警惕，係一種嘅鼓舞，能夠好知道親身體驗乜嘢叫做苦事，亦都證明佛所講世間嘅不可樂嘅苦事一啲都冇錯啊！咁既然一啲都冇錯啦，你亦都確實就嘗到呢啲味道啦，你仲唔好啲修行？所以佢就作觀啦。但我念有知就知此心痛啊！佢話我咧就正正在在嗰對腳俾毒刺傷到嘅時候，舉身腫痛啊！就在呢個時候咧，我個心咧就念啊，有咗個能知覺嘅心。咁啊，覺得咧，所有呢個深深嘅痛苦啊，啊，我唔有知心痛，咁因此咧，佢就定下嚟，睇下呢個痛係喺邊度咧，係從何而生起咧？咁佢就作觀啦。咁啊，除非唔一作觀咧，佢就知道佢自己呢個心根裏邊啊，雖覺就覺痛。衰覺就雖然是覺得有呢個能覺之心，佢就衰覺；覺痛咧就覺得咧佢所有呢個腫痛，或衰覺就覺痛，即係話雖有呢個能覺之心，咁就衰覺啦；就覺得呢個所覺之痛，咁佢就衰覺覺痛。呢、這個屬於呢個妄念，知道分別有呢個腫痛。但覺清淨心就無痛就痛覺啊！佢就再進一步思維，佢覺得我哋呢個清淨心，我哋呢個自性清淨心咧，就冇呢個能痛，亦都咧冇呢個痛嘅感覺，冇呢個痛嘅覺。佢話我有思維，如是一生就另有兩覺。我哋一個人咧，身上一個角，加話有兩角咧，嚟一個就係屬於呢個知痛呢個角啦，咁一個就係清淨心嘅角啦，又係兩個角啦。我哋一個人嘅身只有一個角，冇兩個角嘅，所以話我有思維一下，點可以一個身裏邊有兩個角咧？即係話咧，只係有一個真角，冇一個妄角啊！个涉念就未久，身心就不空。嗱，涉念涉就修涉，念就系妄念啊。修涉知道痛嘅、肿嘅呢个咁嘅妄念、妄心，系随顺呢个无痛痛觉呢、这个清净心咧去作观、去修行。个涉念未久，修涉呢个妄念，随顺。这个清净的心念去修呢，冇几耐啫，就豁然间就身心就不空啦。就系话我呢个清净心咧，既然不见有呢个身，亦都不见有痛，亦都不见有知痛呢个妄念，所以到呢个时候嘅身心都不空啦。佢到呢个时候咧就定咯，佢就喺呢个定中里边啊。三七日中，经过三七二十一日，去修呢个定，就诸漏就消尽啦，诸漏虚尽啦，诸漏，我哋通常讲都系三界见思烦恼漏啦，虚咧呢、这个唔实在，我哋迷嘅时候就系、是、有咗我哋家伙嘅生死轮转，的确系同呢个见思烦恼所招感嘅，但系佢唔系永远不变嘅喎。只不過就好啲修行，依照佛所講嘅道理，你念佛又好，持咒又好，解脱又好，仲經又好，都有咁嘅機會可以斷除呢個見思煩惱，而得證出世阿羅漢果。所以你個虛咧就唔實在。你唔修行就好自由，你修行可以將佢斷除，佢唔係實在啦。所以咁就諸漏虛，虛就即係唔實在啦。盡咧即係斷除嘅，我頭先所講， 影而修行，就被这个见思烦恼所转，六道轮回，生死就无止啊！我哋如果依照呢次所讲，我哋啦吓，以呢个清净心去修持，能够身心都不空啦，在定中三七日之内，将所有呢个见思烦恼啊，将啊冚唪断尽，或诸漏就虚尽，就成阿罗汉啦。我讲过好多次啦，阿罗汉系三界嘅圣人。三界的见思烦恼断尽，三界的分段生死了尽，在这个三界之中呢，他再无受生的地方，他是三界的圣人，那就叫做阿罗汉，完全的主要就断了见思烦恼，我是阿罗汉，得亲印证就法明无学，得到佛呢亲自为我们呢做一个证明，就法明和无学，这个我做的大乘无学了，那我们诸漏虚尽成阿罗汉，已经是证得这个无学位了，加佛呢印证我之后再为我解释，要发菩提心，要观这个知味，这个知觉性，这个身根的知觉性，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常住真心，不得断我执，那么亦断法执啊。所以呢，佛呢就为我是发挥显明，进入这个大乘的无学位，即是菩萨的地位啦。啊，发明无学，求以上呢就是求佛问。从何方便入三摩地？咁啊，向下都是求佛问，五十八界系谁为圆通？个佛问圆通，别人所证啊，我就不得而知啦。如果不明佛我所证呢，就如我所证，信觉就为身，思为第一啊，信觉咁啊，妄念又系个总统。亦都是个清净心，亦都是讲纯粹是个，冇其他啦。即系说明佢哋万法为心，有肿痛，有呢个身体，都系属于妄啊。我哋如果修观，观万法为心，一一法都系如来藏嘅本体咧，所以咧就纯觉啦。所谓痛，亦系个身根。亦是觉，觉亦是觉，并无其他，佢叫做信觉。那为身呢？唔单系痛，冇呢个痛，身亦都系得我得，咁就叫做信觉，就为身啦。思维第一啊，就是、我观呢个身根嘅知觉性，就系、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就系、是、第一。就是为呢是最好的个思维第一。个须菩提即同在起顶礼佛足二百佛言，我抗劫来心得无碍，自己受生如恒罗沙，初在母胎就即知空寂，如是乃至十方成空，亦令众生正得空性，梦如来法，性觉真空，空性如明。得阿罗汉进入如来保明空海同佛之见因性无学解脱性空我为无常啊！佛问圆通如我所证诸相就非非所非尽说法归无就思维第一嗱咁呢段经文呢就须菩提尊者啊就观呢个耳根嗱咁呢个意义呢就有呢个耳根。同埋呢個意識嘅，嗱我哋眾生咧，佢就唔了解呢個根性，即係從呢個妄識去分別，所以就受呢個生死輪迴。嗱咁就呢一位尊者，佢就觀呢個意根咧，就係常住妙真如性，不隨呢個意識去分別， 因此你不正圆通，衰菩提就是印度国王，中国王就是空心，空呢就是他出世的时候，他本来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家，他就很怪，他一出世呢所有的家财无影无踪就不见了，那就空呢，那后来他的老豆啊真的很害怕，他就请了一个上司啊同佢占卜问卦，睇过佢呢个仔咧，系咪一个好嘅，即系好意头嘅仔？咁啊，上次帮佢一占卜咧，好啊，佢呢个仔咧系一个好有善根嘅人啊，所以人问佢就善根啊，佢哋个仔咧善言者吉啊，咁佢就善根。咁冇几耐咧，佢个家财啊，即系个父亲个家财咧。唔得话突然间现出嚟露翻出嚟，仲比从前啊未曾咧冇嗰阵时加倍咁样翻嚟，所以亦唔叫做善意。所以呢位尊者咧，衰菩提亦名叫做空心，亦叫做系空心，叫做系善根，亦唔叫做善意。嗱，咁呢个义正法师嘅灵言。经灌顶所里面讲啊，你亦稣菩提尊者咧，叫做妙心。咩叫做妙咧？妙就系不可思议咁样解，叫做妙。就呢一位尊者咧，从呢个空理而生，悟到呢个空理而生啊。空理就系如来藏性，空理就系第一而空。咁啊，悟到呢种道理而出生，所以称为叫做妙心，系不可思议啦。咁呢位尊者叫佢观空第一，十大第一个观空第一，所以在呢个摩波耶大波耶经里边咧，有一次佛啊，就撤掉佢，同嗰啲菩萨摩萨讲呢个摩诃波耶波罗蜜。当时佢就讲个世尊啊，佢我不见有菩萨摩萨，亦都不见有摩诃波耶波罗蜜。亦都不见有我这个衰菩提，如是三法的虚空啊！咁既然三法的虚空啊，我就点样可以同呢个菩萨摩萨啊说呢个摩诃波耶波罗蜜呢？佛就话：由于你又不见有衰菩提，不见有摩诃波耶波罗蜜，不见有菩萨摩萨，应该如是咁样啦，去同嗰啲菩萨摩萨咧。讲呢个摩诃波耶真空嘅妙理，咁仍有一次，咁呢一位尊者咧，喺呢个深山岩洞里边啊打坐，咁啊天上呢个第七天落到呢个人间去打坐嘅地方，喺个莲散花，咁啊散花系一件好事嚟噶，唔系咁容易得到人嘅散花，咁当时嚟讲佢话。何为焦师家？焦师家即是天际出的名。何为即是你来的是乜嘢事啊？点解来到你帮我散花？你为不是咁样啊？咁嘅第七天就话，佢话因为师尊者会讲波嘢。咁释迦牟尼讲话，我本就无说咯。咁啊，第七天就话，佢你无说，我亦都无闻啦。当时尊者个无说无问就是真波耶啦，不落于呢个有为，是真空绝代。所以焦师家讲啊，佢因为尊者说真波耶，所以我先嚟散花恭敬尊重你衰菩提啊。意思就系话咧，我哋人有执着，有呢个我执，有呢个法执。都是生生世世轮转两个虚空嚟嘅，咁呢个我执法执用啲乜嘢可以将佢哋消除呢？就系全靠呢个摩诃波耶波罗蜜，就呢个智慧。有呢个摩诃波耶波罗蜜嘅智慧啊，先可以观诸法空。既然观诸法空啦，就无我。亦都无法，先至可以断呢个我法而执，而得到呢个出世解脱， 佢哋须菩提咧嘅十大弟子中，就系、是、解空第一。佢即从在起顶力佛足以圆法不二，呢、这个属于咧系经家最就结集经典人咧，系最系当时须菩提尊者啦，系恭敬佛嘅意识。咁我康劫来就心得就无碍啊，就康劫。即係咧，好遠好遠啦，講出咧係啲啲生嘅世啊，抗劫以來就是、心得就無礙啊。呢、這個心咧就指呢個意根，眾生嘅意根意識咧就向外攀緣分別，好嘅就攞多啲，唔好嘅就掉都掉唔切。佢唔了解世間嘅世法，都係因緣所生法，並無實體可得啊。呢啲就係如痴，咁因為對境起呢個貪嗔痴，就做呢個殺道人，所以因此咧就生死輪迴，就無有止息啦。所以明顯講啊，耶穌係可憐憫憎嘅眾生啊，可憐亦或可憐，可悲哀嘅地方就係、是、呢個貪嗔痴所累我哋嘅。咁但呢一尊菩薩咧，即係呢一個大阿羅阿僧菩提尊者，佢家話心不無礙，就佢呢個意根啊，佢對呢個塵境呢、這個法塵，佢不落思量，不落分別，不為呢個外邊呢個塵境所轉，所以個心咧就得到無所掛礙。我心得無礙，如果對呢個塵境有所執着，就俾呢個塵境咧障住啦，就有所礙。加佢咧對呢個塵境不追求，係反觀自己呢個意根呢個清淨本性，咁所以個心得到無所障礙，就不為呢外邊呢個法塵所轉，咁心得無礙，就係、是、自己受身嘅遇。恒河沙，嗱，我哋先講恒河沙，恒河就是、印度一條咧好有名嘅河。咁啊，我哋都為咗咧聽咁多經，先有呢個名。咁我特登有時我都去印度咧，係朝下識，好似靈岩山啊。咁啊，當年連江大師讀書嘅羅南道大學啊、鹿野苑啊，同埋其他地方，咁我哋都去到恒河。嗱咁啊，恒河咧，我哋中國話佢哋福生河。印度人咧，如果話邊一家俗語講得唔好，就太衰啦，衰氣太多啦，冇樣通嘅，樣樣都碰就黑嘅。咁即係話衰到極點咧，你將個恒河洗下咧，嗰啲衰氣頭咪洗乾淨，嗰啲福咧就嚟噶啦。所以恒河咧，中國話佢就福生河。咁啊，長幾十里嘅。闊都好闊，咁啊佛咧同埋個弟子咧個奇緣精舍就離恒河冇幾遠嘅，咁日日佢哋都要過河入城乞食。咁呢條河既然喺佛經裏邊，我哋常常聽到有咁文名啊，咁我哋都去睇下啦。咁啊，的確佢有一樣好處，呢條河雖然有長有闊啊，但係佢啲沙咧就好幼細嘅。我哋家香港嗰啲沙灘沙溜好粗噶嘛，好似啲米咁粗有啲啊。但恆河啲沙就好幼細嘅，細到好似啲麵粉或者糯米粉或者其他嗰啲粉咁幼細嘅。你睇下哪一扎都數都數唔清噶啦，就表示呢個數量多咁解。咁我亦都去過恆河，咁啊坐遊艇啊，咁我就除咗對襪。坐喺個艇個頭嗰度咧，就蹬只腳落去河嗰度洗下腳，擦只腳叫做洗過下啦，係嘛？咁啊，到最後上岸咧，我就揾個袋啊，嗰啲膠袋啊，就袋咗一袋嗰啲沙翻嚟。佢入到佢就好邋遢嘅，點邋遢咧？因為印度咧佢就火葬嘅，大家都死過火葬。火葬咧，印度好艱難，好窮，有陣時咧嗰啲柴唔夠啊，燒燒下咧，佢就火啊熄咗啦。但係嗰條死屍未曾燒得透㗎，咁佢哋點咧？佢哋將佢咧抌落個恆河，由得個隨水漂流，或者俾嗰啲野獸食。所以個恆河咧就常常有人咧，嗰啲死屍燒唔透嘅話咧，就抌落恆河， 所以恆河水咧就應該唔係好乾淨。認真嚟講，唔係幾衞生嘅。不過佢係文名，佛每每講經咧，都以呢個恆河做個譬喻，因為恆河啲沙咧幼細到好似啲面粉咁幼細嘅，就表示呢個數目咧嚟得多咁樣解，以呢個恆河作為一個譬喻。咁啲沙咧，恆河既然咁邋遢，唔係乾淨啦，唔係幾衞生啊！咁我仲多袋袋沙翻嚟咧，我哋用咗半樽嗰啲漂白水嘅，咁啊浸咗幾日，然後再嚟啲粉水沖，咁啊沖到佢乾乾淨淨，重新曬乾佢。大概咧嗰啲將來裝房嗰啲泥啊嗰啲個罐咧，啱啱一罐，我再做幾年家伙都做到，應該揾就揾到嘅，不過就早喺房間邊處壓死唔起噶啦。嗱，呢個恆河沙咧。就表示呢個數目多咁樣解，因為啲沙咧好細嘅。加話指受生而恆河沙，就證明呢位尊者啊，佢有呢個神通啊，有呢個宿命通，從呢個空理而深到呢個宿命通。佢自己追憶，佢受生以來咁啊，一生一世一生咁加加埋埋咧。受生呢個次數啊，多咗，好似恆河嗰啲沙一樣啊。頭先我哋恆河嗰啲沙好有勢，你就係揦一紮咧都數唔清噶啦，好似面粉咁有勢，咁啊點數啫？佢就譬如呢個數目之多，加佢話自己受生啦，佢個次數啊，好似恆河沙咁多。佢哋初代母胎就即知空寂啊。佢初初喺佢呢個媽嘅母胎中咧，佢就知道呢個空寂嘅道理。嗱，咁啊點樣空寂法咧？由於時間已到啦，好似講古老賣個關子，聽埋上邊。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途苦， 下濟三途苦。 若有見聞者，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 盡此一報身， 同生極樂國， 同生極樂國。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我明天晚上再見。